OK， 我们说呢，生活是需要触碰的，而不是要紧握的。有的时候呢，你需要放松，让生活呢顺其自然，不要过分的担心，也不要过于去细致的规划。你是没有必要去明确的去知道你要去哪样的一个好地方。生活当中的一切都会是有完美的顺序的，你明白了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没错，我们都在成长，一起改变，但这同时呢，也是最艰难的部分。一起成长，但是呢，要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一起改变，但是要试着不要让对方感到害怕。好， 从来都不记得有过什么伤痛，记忆力开始被切碎，周围都围着我说我一定可以，设计了美好的未来，忽然之间懂了，这不是我要的，现实太残酷了，失去方向，天空是蓝色的，我却是灰色的，时间不会再不会再倒退了，世界在改变，左手边的冒险，右手边在蜕变，我们在改变，别阻碍了视线，勇敢的向前，世界在改变，左手边的冒险，右手边在却是灰色的，时间不会再不会再倒退了，世界在改变，左手边的冒险，右手边在蜕变，我在改变，别阻碍了视线，勇敢的向前， 抹去卑鄙的过去，从来不是谁的傀儡，只有你幻想的卑微，去寻找正面 energy 来改变未来的自己， 把后尘都与我背道而飞驰的阴霾，越飞越远，阳光洒向遥远的未来，收起一枚出息的泪，关键是现在。 OK， 这是一首为科技时代下的年轻人灌满勇气的歌，是来自魏晨的《我们在改变》。没错，世界在改变，左手边的冒险，右手边在蜕变。当你闭上眼睛，认真聆听，似乎呢能够感觉到每一秒钟的自己都在蜕变与成长。歌曲呢告诉你的是，关键是现在，不再回头看过去有多么的糟糕，也不再空盼未来有多么的精彩，应该把握住自由的现在的每一秒钟，浑身带劲啊，才能够踏上更加宽广的未来。那魏晨呢，也藉由这样的一首科技舞曲，鼓励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上进的人。另外呢，这样的一曲《我们在改变》呢，也不仅仅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啊，励志鼓舞人心的作品，也象征的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意识形态啊，你感觉到了吗？ 谁不想绝对，容不下一点违背，承诺给的太多，累的是谁？相思的情种，初开的心动，没来的曲终，谁不心动？你最天真地久，心也不由衷，你自觉活来的一心而用，谁怕被捉弄？谁懂这一梦？蓦然回首，世人去楼空，什么都懂，我还不懂，爱是什么都懂，我真起飞，哪有是非？爱情对谁不是安慰？情人最怕是眼泪，情债欠的太多，哭的是谁？相思的情种，初开的心动，没来言曲终，谁不心动？你最天真地久，心也不由衷，你自觉活来的一心而用，谁怕被捉弄？谁懂这一梦？蓦然回首，世人去楼空，什么都懂。想绝对，容不下一点违背，承诺给的太多，累的是谁？相思的情种，初开的心动，没来言曲终，谁不心动？最天真地久，心也不由衷，你自觉活来的一心而用，谁怕被捉弄？谁懂这一梦？蓦然回首，世人去楼空，什么都懂，我还不懂，爱是什么都懂，我真不。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吧，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那最近呢有一部剧啊，《延禧攻略》真的是大火，对不对？那其中呢这个饰演富察傅恒的徐凯呢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那单从颜值上看呢，是你的菜吗？好，那不管是不是呢，反正真的会迷倒了很多很多的小姑娘们。但千万不要笑啊，因为每一个姑娘的心中呢都会有一个白马王子的梦。那很多女生呢看到美好的故事都会希望里面的姑娘就是自己啊。那女生们呢都爱幻想啊，想象一个白马王子穿过汹涌的人群，不顾一切的向自己跑来，结果呢总是除了感动自己，谁都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个回眸。好像又是一个笑话，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说啊，白马王子常有，但真不一定是你的哟。 By the fire while we eating fondue, I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 know about you. So say hello to falsetto in 3, 2, swag. I'd like to be everything you want. Hey girl, let me talk to you.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never let you go. Keep you on my own, girl. You'd never be alone. I could be eternal.If I was your boyfriend Tell me what you like, yeah, tell me what you don't. I could be a Buzz Lightyear, fly across the globe. I don't ever wanna fight, yeah, you already know. I'ma make you shine bright like you're laying in the snow, bar. Girlfriend, girlfriend, you could be my girlfriend. You could be my girlfriend until the upper world, yes. Make you dance to a spin and a twirl. And voice going crazy on this hook like a whirlwind, swaggy. I'd like to be everything you want. Hey, girl, let me talk to you.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never let you go. Give me room, my own girl, you'd never be alone. I could be a gentleman, anything you want. If I was your boyfriend,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go. So give me a chanc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With your boy, I'll be calling you my girlfriend. If I was your man, if I was your man, I'd never be your girl. I just wanna love and treat you well.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ustin Bieber 带过我们的 Boyfriend 啊。那 Justin Bieber 呢曾经呢也是多少迷妹们梦寐以求的男朋友的形象，是不是？可是呢自从人家有主了之后呢，自己那份蠢蠢欲动的心呢也就放下了，是吧？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啊，白马王子常有，但是真不一定是你的哟。好了，那说了不管在爱情当中你中意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属于你啊，都不要把自己说的太痴心了，各自都洒脱一点，特别是女人呢一定要注意。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送给那些潇潇洒洒的姑娘们。 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上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当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掌握世界。 我喜欢，我喜欢你。别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潇洒手指不爱不行。 揭晓 王凯全新抒情单曲《心上的茧》，深情诠释一段感情的纠结和思念。 不读取的留言，像在张望的脸，我还想解释些什么，你已走远。看美好的积累一天一天，而幸福要瓦解只不过一瞬间。心高气傲的人怎样才看得见？在自我被误伤以后，谁在告诫？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脚下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银海雷雨，叶片缠绕起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带绽放的花是恋人雪衣。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总和时期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遍地是刮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更懂得自己。 这是来自吴青峰的一首作品，叫做是请听啊。他说呢，自己的任务呢就是用音乐穿起每一个人，他希望在歌曲里边放进温暖的生命力，不仅是人与自然的沟通，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声音。因此呢，请你这首歌呢也融入了婴儿的哭声、恋人们的絮语，还有家庭当中的热闹声响，以人的一生比喻花的一生，也希望大家能够可以从这个歌声当中感受到花开的声音，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喽。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掌声有请喽。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易烊千玺推出了新歌《丹青千里》，由张亚东作曲，方文山填词。歌曲以北宋画家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为灵感，再现了王希孟18岁时的豪情和细腻，穿越时空，气势磅礴，古雅温驯，将《千里江山图》幻化成一曲恢宏壮阔的现代乐章。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易烊千玺《丹青千里》。 谁相信观察比只为了 最美的礼，今生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牛铃，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在歌坛当中呢，一起讲出一点事儿呢，一直都是大家很希望的，也是备受关注的哈。那一直到昨天呢，我才偶尔发现了一首神作，以前真的不知道他们也在一起合作过，那就是林俊杰和王力宏，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叫的是 One Shot。 虽然呢也是一首老歌了，但是呢我绝对相信和我一样有很多朋友们还都没有听过，所以呢怎么办呢，我们来一起听看看来自 JJ 林俊杰和王力宏共同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 One Shot。 掌声听。 Take you down the same. Only got one shot. Will you for your mercy. They judge me way before they even know me. Oh Father, please, do you hear me screaming? These lights won't stop chasing after me. Oh, I will not fall, I will not crawl, I will keep on standing tall till I'm strong enough to break this wall. Oh, I won't drown, don't tie me down, won't you just set me free? It takes one shot to strip it away from me. Just to make or break your fame, just one shot. They will lift you up, take you down the same. Only got one shot, will you give it all you've got? Let it take you to the top, or will you bleed it out in vain? Only got one shot, tell your heart to never stop.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and thy name I pray to you, oh, forever it remains. I know you haven't left me, but I'm feeling so alone. When the darkness comes, I shall never have to wait on my own. I feel so lost, my mind is going out of control. 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says the Lord. I'm persecuted, but not forsaken, struck down to the floor, but not destroyed, cause it's not like this hasn't happened before. I see these lights, and you warn me to be on the alert. My heart is tired from soaking it up like rain in the dirt. Just one shot. 做两个才华横溢的大帅哥的一首合作哈 ，One Shot 真的是不错啊！希望呢你们也能够喜欢啊。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老歌了，叫做是《淋雨一直走》，那也是张韶涵呢希望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到歌曲当中的一首抒情小品了啊，希望能够带给人们更多永不放弃的一种信念。就像歌词当中写到的一样，你能推我下悬崖，但我能学会飞行。那么从月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张韶涵已经准备好振翅高飞了，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呢？会唱的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希望大家呢在今天呢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面对接下来的两天的工作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再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低，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有 可背后降三大耳语，黑色的童话只给长大的洗礼，要独特才是流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连受伤也有心，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进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命运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相信有永远，可